生几十年，总会有风雨来陪，潇潇洒洒富贵，金不醉不归，往事后不后悔，慢慢去体会，此刻朋友这杯酒最珍贵。快把酒满上，干了这杯，大声歌唱，好朋友好朋友，今宵多欢畅。理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。阳光总会在风雨之后洒向苍茫，让我们抬起头，学会了坚强。再放心上，学会了坚强。